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次训练了，回想这1个月的时间哈，三伏天儿，这大热天儿，不分白天黑夜哈，跟着佳明745啊这款智能运动手表，包括佳明提供的训练计划，一直在按时按量的完成训练。夏天就过去了啊，现在已经入秋了，再过一阵呢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哎呀，像这个夏天这个有佳明的支持跟陪伴，督促我练了这么1个月，突然觉得哎呀也有点挺不舍的哈。但是最后一次了，为的呢是最后的目标哈，就是10公里的一个挑战，突破自己的 PB 哈，我的目标是50分钟。其实今天出来之前呢，我也一直在想最后一次训练练点什么比较好。我们之前我的日记分享当中也说过哈，其实对很多的跑步爱好者来说呢，像这种比赛呀，或者这种带有目标的这种测试，一方面呢是要打牢基础哈，提升有氧能力，包括速度耐力哈等等跑步能力。另外一方面也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心理上的建设。心理的建设如果不过关的话，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意外，可能对你的打击都会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也回想了一下哈，可能会打击到我心理的会是哪些方面？上一次其实进行了一个5公里的测试哈，成绩还凑合吧，算是勉强达标。但之前呢，我在这1个月当中，我回忆了一次对我来讲最困难的训练是哪次？就是有一次跑间歇没有完成，那是1.2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间歇，一共跑6组，那组是没有完成的。那也是处在三伏天的巅峰期哈，那次训练是没有坚持下来，所以这最后一次训练，我决定要把这个缺失的训练给补回来。我要再跑一次1.2公里6组这个大的间歇，这也是这1个月当中让我感觉最崩溃的一次吧。所以呢，心理建设从何做起呢？就是从哪儿跌倒，从哪儿要爬起来。所以今天我的训练计划就是1.2公里的间歇，一共要完成6组，中间是400米的快走哈，来作为休息。目标的配速呢，跟上次失败的时候一样啊，就是5分钟每公里，按照这个速度来完成这6组1.2公里的间歇。最后一次训练，现在热身，准备出发。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完成了跟随佳明这1个月专门的训练了。最后一次啊，1.2公里6组，完成情况呢还是挺轻松的，比上次轻松太多了。上次跑崩的那一次呢，最快的一组配速是5分08。今天呢看了一下分段的数据哈，最慢的一组是5分04。今天感觉设的这个配速目标啊，稍微有点低，感觉是还确实可以再快一些。目标配速设置的是5分钟每公里的配速，第一公里是5分04的配速，后面基本就非常的稳定在5分1里了。第二组是4分52，然后是4分45、4分52、4分53，最后一组是4分42。感觉其实还有余力啊，今天这个目标其实可以设到配速4分半，感觉也是有希望可以去完成的哈。 但是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大概在半个月之前，跑1.2公里6组，还只跑了4组，没有完成，而且后边一组比一组慢，第4组，印象当时的配速已经掉到了6分。今天的6组很稳定，都能在5分以里，还有余力。而且今天的心率情况呢，也都是比较的稳定的，慢慢的，上涨哈。最后一组是稍微的，看最后一组有点加速哈，冲了一下，最大心率冲到了199，这也是基本上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心率了。前面几组呢，都是慢慢的在往上走，心率控制也不错，而且心率区间分布呢，也是比较的均匀。总体来讲呢，这应该是相对效率比较高，完成情况也比较好的一次训练了。而且速度控制的也还都不错哈，从这个佳明，加速度这个软件当中哈，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达成率，完成每一次训练之后呢，会告诉你，如果是间歇跑训练，会通过图表的形式哈，反馈给你达成率是怎么样的。今天我的达成率呢是62%，这对于间歇跑来讲，我觉得还可以了。主要是控制速度的能力哈，就是设定一个速度区间，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今天控制都还不错，就是到最后的。一组哈，想冲一冲，最后的2-3组吧，想冲一冲，有一些波动，有时候忽快忽慢一些，但是也都很快，及时的调整回来了，这就结束了，感觉还有点意犹未尽哈，但是距离我们最后的测试，10公里50分钟的测试还有，一些时间，在这时间当中呢，也不是说啊没有我们加速日记的分享，我自己就不练了，肯定还会自己。针对自己现在觉得还有的哪些的短板吧，再去补齐一下，通过不同的方式，间歇也好还是有氧也好。那今天的训练体验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今天总结啊，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话，就剩最后一句了，哎呀，有点舍不得啊，又确实有点舍不得。这个三伏天过得还是至少在跑步这方面来讲哈、啊，还是挺有收获的哈，在这儿呢也是感谢佳明哈，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装备，还有这么好的课程哈。虽然现在，挑战10公里的这个目标是成是败哈，还前途未卜，但是确实这个夏天自己能感受到自己身体跑步能力、有氧能力，包括健康状态的这种提高哈。就拿最后一次成功的这次间歇跑的训练举例哈，上一次呢半个月之前失败的时候，我跑到。第3组的时候啊，甚至都已经有点进入到失神的状态哈，头晕啊，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哈，看这个周围的影像也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今天重新挑战这1.2公里，到了最后一组的时候，甚至我还有闲情逸致，去听了听路边蟋蟀的叫声啊，叫的现在挺欢啊，但是蹦的不了几天了。这样的心情在之前的间歇训练当中都是没有过的，所以这也是自我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好的证明。这种科学的训练计划，包括科学的装备哈，带给我的反馈跟辅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月哈超体加速日记的分享，让更多还没有感受到哈这样方便的朋友呢，也能够去体会到，其实科学训练对每个人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回想这一个月呢，真的非常的充实，其实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因为在之前我确实也没有过多的依靠这种智能运动的装备哈，像佳明这样的品牌哈，但是体验过了这次之后，我觉得是已经离不开了哈。之后呢，在我们结束测试之后，肯定我还会继续把跑步作为我日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科技的力量，科技带给我们的支持跟辅助哈，纳入我整个的训练计划当中，做到有的放矢啊，更加科学更有效率的来面对之后的训练计划。好，那我的超体加速日记到今天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哈，剩下的就是10公里的测试了，我们也会在近一段时间择日哈，找一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测试，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及时的分享我们这次测试的结果。好，朋友们，咱们后会有期。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 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哈。节目开始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体育故事哈，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哈，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继续将会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今天他分享的这个名词叫做轰炸机，我们跟随玉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轰炸机，代表人物德国传奇前锋盖德穆勒。就在上周，德国方面传来消息，德国队的传奇前锋盖德穆勒与世长辞，享年75岁。记得上赛季拜仁慕尼黑的前锋莱万多夫斯基的41个进球，终于打破了穆勒在1971-72赛季创造的40球单赛季纪录。德国足球圈在惊叹莱万的神勇之余，也为穆勒那49年后失去了这项尘封的纪录而深深的扼腕。穆勒的德国历史第一前锋的地位实在过于深入人心了，就连莱万多夫斯基也在打入追平盖德穆勒的第40球的之后，打出了盖德永恒的字样的标语，向传奇致敬。这些年以来，我们常常见到某某球星树立了新的丰碑，超越了盖德穆勒的某项成就。除了莱万多夫斯基上赛季的战绩，2012年梅西以91球打破了轰炸机单个自然年85球的记录，2014年克洛泽打破了老英雄在德国国家队68球的队史记录。这就是穆勒的能耐，看到了吧，他是轰炸机这一绰号的最早的主角，而后来的克林斯曼、比埃尔霍夫、克洛泽都是他的晚辈了。回顾穆勒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似乎不断地被后辈所超越，然而创下如此多记录独他一位，他真的被超越了吗？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成就摆在那里，比如他是世界杯、欧洲杯、欧冠、联赛、国内杯赛均曾夺取冠军和金靴的成就。盖德穆勒之后会有第二个人做到这一点吗？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射手出现。回到1964年，1米76的盖德穆勒从家乡球队转会加盟当时还没有进入德甲的拜仁慕尼黑。穆勒在拜仁的合同上签字，那么只能让一个小时之后赶到的慕尼黑1860的代表空跑一趟。穆勒之所以答应了拜仁，并非是预见到这家俱乐部的巨大潜力，而是他觉得自己在群星云集的慕尼黑1860实在是没什么机会，而当时的1860要比拜仁耀眼得多。可是在拜仁慕尼黑的主帅柴可夫斯基看来，这个柴可夫斯基可不是音乐家，只是他们是同一个名字。柴可夫斯基教练看到了身材敦实的穆勒，他认为这人根本就不是一块踢球的好材料，甚至发问，哎，你该不是练举重的吧？穆勒的腿长只有78厘米，大腿粗壮，看起来并不协调。不过当他真正的走上球场，轰炸机立刻让一切的质疑烟消云散。拜仁的主帅一开始确实是瞧不上他，可是不久柴可夫斯基就用白白胖胖的小可爱穆勒来称呼他了，那语气里透着的不再是嫌弃，而是喜爱。因为在当时拜仁征战第二级别联赛开局不佳，教练终于在第12轮决定试试替补席上的盖德穆勒，结果他首战就斩获了进球，接着盖德穆勒连续12场比赛进球，一共轰入24球，拜仁则赢得了全胜，为最终升入德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穆勒也彻底确立了主力的位置。1965-66赛季，盖德穆勒开始谱写在德甲赛场的传奇，直到1978-79赛季离开之前，轰炸机在德甲狂入365球。穆勒后来自己透露，他虽然让体重控制在80公斤以内， 但是随着泽贝克的到来，他意识到了威胁。他说，我可不想被人淘汰然后失业。之后哪怕其他球员都已经到了休息吃饭的时候，穆勒也要折磨自己加练，总算让体重降到了68公斤，这也帮助他在70年代的初期更加疯狂的爆发。贝肯鲍尔曾经回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盖德穆勒每一场比赛都是被人重点盯防的对象，包夹、残忍的犯规是司空见惯的。当时的哨子也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如果换作现在的规则，穆勒应该可以进更多的球。穆勒也毫不客气地回应说，如果我还在踢，单赛季30球恐怕是没有问题吧，因为过去一场比赛总会有两三名球员始终在我身边，就连我去更衣室都跟着。如今四后卫阵型应该让前锋可以更多的轻松的进球，只要两名中卫不能100%的默契，他们之间的空档对于我来说就是敞开的大门。1974到1976年间，盖德穆勒作为超级拜仁的当家前锋，连续三个赛季拿到了欧冠冠军。他机敏的跑位、精确的预判、迅捷的转身、冷静的射门，盖德穆勒将一名超级射手的特质演绎到了极致，他是一名真正的禁区之王。穆勒呢，对于自己的要求轻描淡写，我当时没什么特长，我只知道进球，甭管我的球是怎么进的，重要的是我能进，这就是一名无敌射手才有的心境。1978到79赛季，穆勒和主帅切尔瑙伊的关系不佳，之后他一怒提交了转会申请，不久便离开了拜仁慕尼黑，这倒是非常的符合他直来直去的个性。他是活跃在对方禁区的天才，即使球队大胜，只要他没进球，回到更衣室照样闷闷不乐，队友也知道他的脾气，就不去打扰他。可是主帅切尔瑙伊不光去打扰他，还把没有进球的穆勒换下，这让穆勒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在拜仁的15个赛季，穆勒让人见识了什么才叫刷数据，论临门一脚，穆勒必入史上三甲。在穆勒踢球的时代，主流阵型有424和433两类，无论是早期和席勒搭档，还是后来担任锋线三人中的箭头人物，穆勒都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在那个年头，中锋的打法丰富多彩，有英式的托沙克和基冈一高一快，也有斯蒂法诺、克鲁伊夫，这里虽然司职中锋，但是后撤的非常深，时常在两翼迂回的自由人。贝利呢，一开始是打左内锋的，在60年代末进化为拖后中锋。如果没有看过贝利踢球的英姿，你其实可以想象一下，贝利有点像是梅西和劳尔的结合体。那么上述的传奇人物或多或少呢，都不够冲锋陷阵，他们还要兼顾策划，还要兼顾串联，算不了专职射手。每场比赛只关注进球的球员似乎只有穆勒一个人，纵然全场大多数时候你都看不到他的影子，可是往往在正确的时刻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完成正确的动作。穆勒的球风影响了后世对于前锋的培养，像之后的罗纳尔多、因扎吉、欧文在90年代的中后期相继成名，均带有强烈的穆勒的痕迹。穆勒的身材粗短，下盘非常的稳健，转身奇快，冲刺迅猛。温纳在美妙的《橙子》一书中将穆勒比作二战时期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真的是恰如其分的比喻。穆勒的天赋之一便是拿球之后的瞬间的爆发力。贝肯鲍尔当时回忆，我在训练中尝试过用很多的办法，就是拦不住他这一下。果然拜仁有很多的进球都是这两人前场屡屡的踢墙二过一，然后再由穆勒突然启动甩掉盯防球员打进。除了远射，穆勒什么稀奇古怪的进球方式都有，他也许不是很多人心目中完美的球员，但他必定是完美的射手。穆勒进球既不看对方也不看场合，大小通吃，基本不知道进球荒是什么东西。有人形容他的脚法，打不中算你走运，只要打中一定没命。穆勒几乎不补射，只要让他吃准脚上的部位，门将基本就等着把球从球网里捞出来了。贝肯鲍尔说，拜仁慕尼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盖德穆勒，否则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小木屋里当一家小俱乐部。 这足以看出这名传奇前锋在拜仁有着怎样的地位。离开拜仁慕尼黑之后，穆勒也许是觉得累了，那是一种独孤求败的寂寞。很快，33岁的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前往美国淘金，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进球效率。在美国期间，穆勒还和一位朋友开了一家牛排餐馆，来捧场的基本都是德国人。当时穆勒一度以为自己将和家人永远的在美国生活，但是他逐渐因退役之后内心空虚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他还整天和妻子吵架，牛排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最终在1984年4月，穆勒不得已重返慕尼黑。此时穆勒和妻子即将离婚，担任拜仁经理的赫内斯将昔日的队友送去成功戒酒，后来又给他在俱乐部安排了工作。就此穆勒和妻子的关系也渐渐地稳定下来。穆勒起初担任青年队的门将和前锋教练，之后又在二队先后辅佐格兰尔和绍尔。赫内斯除了欣赏穆勒的天赋，也喜欢他简单绝不做作的性格。年老之后，穆勒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但是依旧不遗余力地培养年轻人。那么在2011年夏天，穆勒带领拜仁二队在意大利的山区集训的时候一度迷路，失去联系达到13个小时，意大利方面甚至出动直升机救援。那个时候的穆勒已经是65岁高龄了，他依然需要拜仁俱乐部的保护。或许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始终做不到自立的孩子，但相比他永远能找到对方球门的才能，谁又能苛求他呢？穆勒将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拜仁慕尼黑，相比之下他的国脚生涯却略显短暂。穆勒在德国国家队的首秀，那是一场热身赛，西德客场2-0击败土耳其，他在场上还只是寻找感觉而已。不过很快穆勒就熟悉了在国家队应该如何踢球。他的第二场国家队比赛上演了四大喜，帮助球队6-0大胜阿尔巴尼亚。而这一年穆勒的国家队成绩是4场进6球，而在1969年到1972年间，他又连续4年在国家队场均进球超过1球。越是重要的舞台，穆勒就越能展现实力。他参加了1970年和1974年两届世界杯，以及1972年的欧洲杯，这三届大赛他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在1970年世界杯和1972年的欧洲杯，穆勒捧得了金靴。尽管在1974年世界杯，穆勒仅仅获得了射手榜第四名，他却成为世界冠军，并以14个世界杯进球成为世界杯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球员。而这一记录直到德国再次主办世界杯才由罗纳尔多以15球刷新。有意思的是，穆勒对于后辈罗纳尔多总是偏爱有加，说这个巴西人的踢球最像他。德国媒体开玩笑说，这或许啊是因为这两人身材都偏胖有关系。1974年世界杯和荷兰的决赛，穆勒完成在国家队最重要的进球，帮助联邦德国逆转夺冠。那是穆勒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当时他还不到29岁，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2015年10月，拜仁证实穆勒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妻子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病情日渐加重，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无法通过言语和别人交流。在和病魔抗争了多年之后，他选择了离开，或许这也是一种解脱。他的故事、进球和记录会永久地被后人所铭记。所以让我们的轰炸机安歇吧，该得永恒。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轰炸机，代表人物德国传奇前锋盖德穆勒。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宇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舔团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稍后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 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哈，在2020东京奥运会刚刚过去之后不久哈，残奥会马上又要开幕了哈，就在明天，所以呢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段非常特别的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一名跑步爱好者，但同时呢他也是一名盲人， 跑步已经也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成绩非常好，而且现在还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组织了一大帮的盲人朋友跟他一起来运动哈，一起用这种方式来面对生活。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何亚军团长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何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开始还是请您先来跟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盲人跑者，我叫何亚军，很高兴认识大家。 欢迎何团长的做客哈。哎呀，其实我在之前做节目之前哈，了解了很多关于何团长的个人的信息哈，包括您之前的经历哈，我受的这个震撼还是挺大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名跑步爱好者哈，包括这个联系到您的机会也是因为哈，通过一位跑步爱好者另外的朋友才联系到您。其实我跑步也有很多年了，但是我看到您的这个之前的一些报道哈，关于您的报道包括您的经历哈，给我的冲击就是在黑暗当中啊，怎么来奔跑，也跟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黑暗中的跑者哈。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作为正常人哈，有点无法想象的一件事儿。而且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现在何团长的这个跑步成绩哈，非常非常的出色哈。现在全马的 PB 是来到了3小时25分哈，这可能很多我们正常人朋友都达不到的这么一个成绩，包括我哈。目前我的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比何团长是慢了有大概1个小时，确实很了不起。所以节目开始呢，也想先请问您一下，就是关于您的这个视力方面的障碍啊，大概是从您几岁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一个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您后来生活这种视力的障碍？ 好的，是这样的，我是10岁的时候眼睛发生病变，那时候其实在10之前我和大家都一样能看得见，是因为一场高烧导致这个脑膜炎，视网膜脱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就慢慢的暗下来，当然短短4年之间我的眼睛就视网膜全部脱落，两只眼睛都一点光感没有，所以说我已经都20多年没看到过日出日落了。 14岁的时候，当时还记得这么小的时候发生这种病变，然后当时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吗？ 当时感觉肯定只是觉得不太方便，就因为年龄小吧，肯定对这个即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肯定没什么概念，觉得还没什么。当到17、18岁的时候非常明显，因为14岁眼睛一点看不见，越来越不方便，身边的也有一些闲言碎语吧，就会刺激到自己的自尊呀。到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最痛苦的，才能感知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盲人，或者说一个重度的一个残疾人。 就是到17、18岁将近成年的时候才心里有这种意识。 对， 说可能我跟正常人未来就不太一样了。 是的，生活轨迹都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您自己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还能回忆起来是挺大的吗？ 非常大。其实那时候的性格其实和现在比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肯定是说话也比较少吧，肯定更多的是给自己做斗争。我觉得在那时候我的心里或者在我的思想里都有两个自己。什么两个自己？就是一个有喜欢自己的自己，一个不喜欢自己的自己。比如说因为从之前能看得见这是一个人，到最后我一点看不见，成为一个没用的人，所以说他是两个自己在心里做斗争。 这样的状况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一直在伴随我来到了北京吧。 一直伴随您来到北京啊？ 对， 当时来北京是多大的时候？ 我来北京是21岁。 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来的？ 当时是因为我姑姑在北京这边上学，在这边就带着我过来的。其实当初想的很简单，觉得在四川学习按摩，在北京来学学 就可以来赚到一些钱啊，这点养活自己，或者说就能生活就挺好了。但是来到北京，好像和自己的想象和的这种初衷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转折吧，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想的就是我在家里，那时候十几二岁的时候，家里看不见嘛，就学的做饭呀、养猪啊什么的。当时每年我可以养几头猪，后来想的是在北京呢，如果每一个月能挣一头猪的钱，就觉得就非常知足了。后来来北京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好像这个很遥远，非常遥远。 嗯，就是来到北京，其实当时从收入各方面还可能还不如在老家的时候。 不能说不如，就是他要付出的要奋斗的要多，因为在老家收入不多，但是他非常安逸吧，肯定就或者说没这么多斗志。但是来到北京，别人都在进步，你不进步，或者说你想留在北京不想回四川，这就要付出更多的一些精力或一些行为，这是最主要的。 嗯，您21岁就来北京，到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 马上20年了。 20年了。 对对对。 哦，从21岁来北京到现在已经20年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您现在哈，不只是在北京立足了，自己立足了，而且还帮助更多的像您一样的盲人朋友们哈，都在北京取得了不错的这个立足点也好，包括帮助他们取得了不错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哈，像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通过您现在的这个助盲团哈，通过这样的形式，其实不只是在运动方面帮助他们，包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帮助了更多的人。那我觉得一切就要从这个助盲团开始说起，但是再往前可能就是从您个人的跑步经历开始说起。因为在录节目之前我跟这个何团长也聊哈，说您在跑步之前体重哈跟现在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何团长哈，非常非常的精瘦哈，一看就是一个合格的标准的这个运动爱好者哈，整个的体态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据说您开始跑步之前体重190斤哈，是个大胖子是吗？ 是的是的，在跑步之前其实我那时候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已经到190斤。 嗯， 但是通过半年的这个运动经历吧，让我的体重一直维持着现在的142斤。 嗯， 所以感觉非常好。 嗯，当时怎么想开始跑步的呢？ 其实是个奇迹，当时是因为一个，也是最早的是一个组织，就是组织我们盲人去跑步吧，然后去溜达。其实当时肯定是叫溜达，还不叫跑步。我当时 散步， 对，叫散步，叫对对，叫走。 嗯， 其实当时的心理其实很简单，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当时的生活，肯定半年或者一年不出趟家门，都在自己的按摩店里生活，就突然有人带着你出去走，在公园里逛街，还能带你出去吃饭。并且换一种生活方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就是一个公司的有3个人嘛，带着我出去跑了5公里啊，3公里跑走去那种5公里，然后呢就还带着我去吃饭，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在公园里这花草一草一木给我讲得很细，就感觉这个生活就换了一下，就特别喜欢。更多的是因为很多年不运动，突然一下你运动，就像多年生锈的这个身体啊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就喜欢这种快感。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爱上了一个跑步。 嗯，等于在这之前哈，您这个在北京的整个的工作啊包括生活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是吗？ 是的，在之前其实盲人他出行不太方便。 嗯， 就不能说跑步了，肯定半年至少我认为就是说1个月2个月不出店门，就出店门，我说的不出店门不是说不出门， 嗯， 就一天最多也就在门口站一会儿就进去了，就是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就是10多年。我觉得一下子换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激发了多年生锈的这种身体，或者说这种行为，或者说这种思想。 嗯， 所以觉得这种快感非常喜欢。 嗯，就突然感觉生活又被打开了一样哈。 对，也可以说是因为盲人吧，他突然我也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享受这种快乐，跟这种是更多的。 嗯，然后就从走路开始，慢慢的哎，去走了更多地方，然后就开始带您尝试跑步了。 是的，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个跑步哈，我曾经想象啊，在脑海当中想象过很多次，就是在，就是在这种视力有障碍的情况之下哈，在一片黑暗当中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曾经也尝试着闭上眼睛自己去想，我现在马上要开始跑步了，跑一个5公里的赛道，咱不说5公里哈，就是跑几百米，我觉得在完全你看不到前方，看不到你周围状况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正常人来想象的话哈，可能会觉得会挺恐怖的，因为你对周遭的情况完全是未知的。当然可能您开始跑步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哈，就是视力障碍方面带给您的这种未知，已经相对会比较适应一些了。但是跑步它毕竟跟我们平常生活还不一样，它需要一个比较快速的这种状态来让身体运动起来。所以刚开始跑的时候，您觉得您的心里有这种一点点的恐惧感在吗？ 我觉得这个恐惧感非常大。刚开始跑，其实在现实中我们走路也是会经常会碰到一些东西，经常也是会把腿啊或者胳膊扣伤了。其实在运动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这个未知的可怕。刚才你提到这个非常好，就是说盲人他看不见，就是说你们认知的社会就是一看到就知道这个是危险，但是我们是没法控制这个危险。当我们感受到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受伤了。那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桩子，我们没有任何信号，当我感知到疼了，那已经就受伤了。其实这就是叫未知的可怕。所以这种未知的可怕在我们心里一直在盘旋。比如说我每迈一步出去，比如说身边别的跑友过来，别人在说话，比如说风吹草动，每一个拐弯，我都会有心里有非常紧张的一种恐惧。怕对方来了人，或者说不知道我是盲人，或者说志愿者带着你不小心，因为这种可能性是突发的，这种碰撞是非常可以容易发生的。所以这种未知的可怕是在盲人心里，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盲的我，我大概用了半年吧到一年的时间，从99%降到了今天的5%。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些志愿者吧。 就刚开始那个内心的恐惧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然后慢慢的克服，一直到现在把这种恐惧感已经降到很低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刚开始您刚刚说第一次跑步之后感觉整个找到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感觉整个身体被打开了。再有您刚刚也提到了半年的时间，您就从这个最高的190斤的体重就降下来了。所以能够想象您那半年从开始跑步之后一直坚持这个跑步的频率还是挺高的。您当时第一次跑完之后就觉得这个运动好像自己比较喜欢，比较适合您了是吗？ 因为以前没有别的运动。所以说一跑步吧，我觉得它分两个概念嘛。第一个就是说能跑起来做一个盲人其实已经很开心了，加上就是这个志愿者还能给你讲一下路边的一些风景，其实把我们眼睛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他能给我讲出来，其实这也是一种收获。 就是其实您在跑步行进的过程当中，虽然您在视力上有障碍看不到，但是通过别人的讲述就好像自己能看到这一路的风景一样这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体验。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开始慢慢的什么时候开始尝试更长的距离开始跑的？ 跑过1个月以后，他们就带着我跑10公里啊，或者 一个月就开始跑10公里、 对，15公里这种。但是那时候是跑得很慢的，就是速度没多快，其实那时候还能适应。 那您一个月进行到10公里，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因为我印象也挺清楚，我刚开始去练跑步那会儿最开始就是大概3公里跑，那3公里我大概跑了得有就半个月一个月之后才慢慢进阶到5公里，10公里可能是我跑了2-3个月之后才敢去挑战的。您这开始跑1个月之后就敢跑10公里，看来您这个天分确实也是挺好的。 是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我觉得就是在平时不怎么活动，突然自己能跑，肯定这种心气或者说这种身体的这个新鲜感比较强烈吧。所以推动我这个就跑得比较快。 当时您跑主要都是在哪儿跑啊？ 最早的时候是在前两次吧，都在一个中学的操场上，后来就一直在奥森跑。他们都带我去，因为我在北三环住。 你在北三环住，一直都是在奥森跑的哈。 对。 包括第一次十公里也是在奥森吗？ 对对对。 第一次十公里也是在奥森完成的。 对。 那进阶的速度非常快。您是那跑到大概多长时间之后开始对跑步 一些比较深层的概念哈，我们所谓是比较深层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说哈，每公里的配速哈是多少哈，包括你的心率应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包括对于马拉松哈比赛的成绩，我们现在都说您现在的 PB 是325啊，我们说330啊、400啊、430啊，您从大概多长时间开始对这些就跑步方面更专业的这种东西有了解有收获的呢？ 是因为第一次跑完那个半程马拉松吧，后来他们就说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喜欢的可以带我去跑全程马拉松，他们就会给我，就是志愿者会给我讲一些比如说这个配速心率，所以说我就慢慢去每次在跑步过程中就去总结所以说慢慢就从大概半年以后吧就有这个概念，因为半年以后我要去参加那个正开马拉松所以说是因为这个我对这个配速啊或者运动这块有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 半年以后就从开始跑步半年之后就开始要参加正开马拉松了。 对， 当时是跑的半程是吗？ 对，在其实我是跑了一个多月，跑了一个半程。 一个多月就跑半程 了？对，跑一个半程所以后来这个半程以后呢，就是他们就说我可以体能比较好吧，就是带我去跑全程马拉松，说那时候就要严格的这个训练，比如说配速和心率各方面都要有新的这个标准。 开始跑步一个多月之后啊，就尝试过半程马拉松了。 对， 然后在跑步半年之后就去参加了正式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哈。 对， 那您这个进步速度还是相当相当快。当时是怎么考虑参加马拉松比赛呢？因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当时可能刚开始跑的时候啊，对于这种在黑暗当中去奔跑的这种感觉，可能内心的这种恐惧感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去参加过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啊，这几年特别火，这个比赛的赛道上包括出发的这个现场哈，人也是相当多，很拥挤的。可以说在这种赛道上遇到的这种未知的情况哈，包括周围的这种跑步的环境，比一个人哈，或者说比您和您的这个助跑的志愿者自己在下面锻炼的时候啊，碰到这种危险的情况或者说这种未知的情况，可能在赛道上更多一些，因为赛道上前后左右全都是人，这可能挑战更大一些。您当时就怎么想就下决心去参加一个这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了？ 我觉得人都是在给自己斗争嘛，当时他们给我讲了，因为我跑完半程马拉松以后，他们觉得我可以去跑一个全程马拉松，因为在34岁之前都没有想过自己能跑步，作为一点看不见的我肯定出于好奇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证明自己的这个能跑。从这个能跑我觉得分两个阶段吧，第一个就是说肢体上的能跑，第二个就是肯定在心理上的自己认可自己或者说打破自己能跑，其实它分两个层面，所以说就决定去跑这个全程马拉松了。 想证明自己 对， 就觉得这件事情如果郑山能做的话，我也是可以尝试去做的。 是的，是的。 然后就开始报了一个全程马拉松。第一个全马是跑的哪个比赛？ 第一个全马是跑的正开马拉松。 第一个全马是跑正开马拉松。正开马拉松的比赛，当时成功完赛了是吧？ 当时是5小时16分钟。成功完赛了，当时特别开心。 当时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和您平常自己在下面自己训练自己跑的这种体验，当时那种心情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开跑的时候感觉很好，但是跑到38公里以后感觉很不好，就撞墙期特别累，累的都累到极致吧，可以这么说。那是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甚至我可以形容就是拿一张 A4 的纸都拿不起来那种的累。但是呢，跑完以后坐到终点站都站不起来，就会想自己这么累为了啥，证明啥。但是跑完了以后又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跑得更快一点。 当时啊，您第一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在赛道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到，您是一位盲人跑者，然后上来问您的。 有的，有的，有很多人主动给我加油的，就是说我的号码布，什么712什么，加油。因为我们当时有个助盲绳，一个牵引绳嘛，就是另外一团套的志愿者的手腕上，另外一团在我的手腕上。所以我们是他稍微比较多半个身子。所以我在赛道上他们都能很清的看出，并且我的这个衣服后面写了一个视障，就是一个号码布。